988製造。寻人游戏，李建平编剧，第九回合，逐渐浮现的真相。 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游戏开始。 从来没单一事件，可将意志与你中断。曾自信撑得住，形象过了会有花园。五官即使全部不变，比起已落字太凌乱。四字张开全部不见，泪眼雾雾太倦。谁人谋害我，我却不知不觉。不信世界那么丑恶，直到我满足了什么苛索，空着两袋发现到万事万物歧视我，青春可以怎么挥霍，花半生讨不回快乐，并未获得什么，仍在掏空什么，若长眠谁来到晚安。 我攞咗呢啲药去化验，结果发现你食嗰啲咧就唔系控制恐慌症嘅药物，而系会令人产生幻觉嘅兴奋剂。 对唔住啊，如果我唔咁做，祖儿就要同我分手啊！ 如果你真系要觉得对唔住嘅，我唔该你叫刘祖儿放过我，好唔好啊？ 因为我冇资格指证佢哋，我冇阻止佢哋嘅黑陈希文同见死不救有咩分别啊？我同佢哋一样，都系杀人凶手。 我寻晚醒起，老豆一直系写日记嘅习惯，佢好可能会写低关于我失忆嘅事。 你伯爷过咗身都好耐噶啦。你仲收住佢啲嘢？ 横掂间屋都冇人住咯，咪费事执咯。 哦，咁你知唔知佢摆本日记喺边度啊？ 我谂应该系书房。啊，揾到啦！2003年10月2日，永泉嘅病情。 永泉的病情一直反反复复，连医生都没有办法，见到他一日憔悴过一日，有什么都做不到，我真的觉得很心痛。今晚睡到半夜，永泉又再扎醒，他满头大汗，很害怕地跟我说，他见到一个整身都是血的女仔睡在地下，个女仔仲擘大双眼，眼定定咁望住佢，个样好恐怖。永泉因为唔想再发噩梦，已经逼自己3日唔瞓觉。我冇晒办法，唯有带佢去医院等医生帮佢打镇静剂。再咁落去，我真系好惊个仔会出事。今天我带了永泉去看心理医生，医生说他的病很可能是他内心的罪恶感造成，现在唯一可以帮他的办法就是用催眠将他不愉快的记忆封锁。虽然将他记忆封锁这个办法可以减轻永泉的痛苦，但是亦都会留下无法估计的后遗症。虽然无险，但是我决定接受医生的建议。永泉接受催眠之后， 虽然有时仲会发恶梦，但系情况已经比以前好咗好多。睇嚟，我决定将佢嘅记忆封锁系啱嘅。我希望佢永远都唔会记得翻嗰啲唔愉快嘅记忆。 原来我唔系局部失忆，系老豆将我记忆封锁。 我谂你白日喺日记入边提起嗰啲唔愉快嘅记忆，应该同陈希文嘅死有关。 我都系咁谂。 咁你打算点做？ 我要将封锁记忆重新开封。 饮酒都唔叫埋我啊！ 就算我唔叫你啊，你都有本事揾到我啊！ 嗯，知道我厉害咧。哎，一杯啤酒啊 ！OK。 喂， 嗯， 你听日真系要接受催眠，将封锁嘅记忆重新开封。 嗯， 乜你唔惊咩？ 惊噶。 咁点解仲要咁做啊？ 因为我不想再逃避。 啱嘅，面对先至可以解决问题。 放心啦，我已经不是十二年前的死僆仔。无论真相是点，我都有能力承担。 我都冇担心过。 唔担心咁约你酒吧揾我， 你呃酒饮咯。 嚟啊！ 988製作，尋人遊戲。